好，大家又到呢个星期六晏昼嘅三不管嘅时间啦。咁咧就仍然系持续寒冷，话呢排嘅天气都系。 系啊，嗱，我今日朝头早咧，大概四点钟嘅时候咧，就我睇下几多度啦。嗰阵时咧系六度 ，and then 咧就去到大概八点钟嘅时候咧就系八度。咁到出门口九点钟到咧就系九点五度。咁即系全部都喺我哋屋企嗰度。即係嗰個温度嚟嘅，咁啊好少啦。通常咧，如果你話我同我爸講，我話佢問我啊，而家嗰邊幾多度啊？香港幾度啊？咁樣我話俾佢聽咧，九度啊，好凍啊咁啦。咁佢就會反而會覺得啦，九度都唔係好凍啫。你咁 啊，因為外國人嘅標準咧，特別係加拿大咧，其實九度啊算係回暖添啦，冬天。 唔係因為佢哋有 heat 啫嘛，屋企 係啦。咁就香港冇 heat 啫，同埋咧就因為香港係一個海港啊，呢個同好多人唔明嘅，即係嘲笑香港人咧，只要誒呢個天氣咧稍微。凍少少咧，大家就好似即係好似一個新聞咁啊！日日報紙都喺度報導咁樣，咁我睇到阿陶傑喺專欄就寫，其實即係香港人點解咁鬼弱㗎？ 嗱，才不是嗱，因為咧點解我哋會覺得好凍咧？我諗主要原因咧，第一咧，香港咧就唔係個個屋企都會有個 heat 啦。咁就算有啊，都好可能係嗰啲即係首先唔係中央㗎啦。OK， 咁啊好多時都可能 冷氣、暖氣兩用嗰啲咧。 有啦，即係咪開住個冷氣機咯？咁除非你全間屋都係即係通咗係中央啦，但如果唔係，就係開嗰部就有嗰部嗰啲咁咯。咁你就喺個廳度開咗，跟住你個廳你個房可能就會好凍啊啲咁。香港點解會即係我哋會覺得咁凍咧？我覺得係一種濕冷啊。 係其實同香港嘅環境係海島有關嘅，因為海島咧其實嗰啲風咧嗱，我哋喺北角同埋觀塘來回呢兩個地方咧，都特別凍嘅。 係 點解咧？就因為咧佢係海邊啊嘛，其實就好簡單，咁就有即係海風，亦都有濕氣啊。 係 咁，所以咧就嗰個體感嘅温度啊。嗱，呢個好多人都唔明白，我哋體感即係我哋 feel 到嗰個温度咧，同天文台報出嚟嗰個嘅即係温度計測到嗰個咧，係有分別嘅。 咁你仲有個 wind chill factor。 係啦，即係話如果係九度嘅話咧，其實我哋體感可能係三度啊、四度。 咁你加埋嗰個風， 風啊嘛，係啦， 嚇風有風吹埋嚟嗰陣時候特別凍咯。 咁啊，但係我覺得就亦都唔需要話太過咩嘅，即係覺得好似好大嘅一個嘅困擾咁樣，其實天氣凍就對香港人嚟講係好處嚟嘅，因為嗱你諗下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泰國人，基本上我哋冇冬天噶嘛。 我反而咧就覺得咧，如果我哋凍就著多兩件衫啦。其實好多時見到喺即係街度啲流浪貓狗咧，我就覺得真係其實係幾慘咯。同埋即係你諗下，如果喺街度露宿嗰啲朋友咧，我覺得都係真係好慘嘅。即係所以咧，我見到嗰啲即係民建聯咧，又真係驅趕人哋啊，或者咧走去嗱嗱聲咧圍板啊，唔俾啲人，因為我見到朋友咧，即係 Benson 咧，咁佢好多時即係佢咁多年咧都係幫啲露宿者啦。咁我佢見到喺個 Facebook 度咧，咁佢 post 出嚟咧，即係其實好嬲喎。我見到佢哋點解而家咧得即係嗰幾度天氣，使唔使你使唔使趕盡曬絕咁？即係喺依個時間都仲要咁樣嗱嗱聲，要喺封咗人哋啲地方啊，唔俾人哋喺度啊啲咁樣。咁然之後，我諗大家睇到啦，即係早兩日咧就有一單新聞咧，就係話香港咧開，因為太即係天氣凍啦，咁開嗰啲御寒中心。咁但係咧就我諗，因為一時之間咧嗰個位置又唔係咁多啦，即係咁佢咧就要瞓廁所旁邊啊啲咁樣。咁然之後即係佢哋就有啲爭拗啊啲咁樣。咁我諗我又覺得咧係。即其實是難的，如果你即係凍成咁樣，你又何需要咁樣，仲要去拆佢嗰啲咁嘅圍板啊，拆佢嗰啲木箱或者紙皮啊，即係喺街上面。 嗱，因為而家咧，其實就以往點解冇呢啲咁嘅情況呢？以往咧就因為嗰個地區嘅民政專員咧，就差唔多咧可以有個判斷啊，即係話。 即係佢有啲隻眼開隻眼閉， 但係其實觀塘碼頭 係唔啱㗎啦。 露宿者咁樣，究竟幾時去拆？點樣拆？咩方式等等咧，佢都會咧盡量用一個叫做息事寧人， 係 即係嘅方法。但係而家 酌情權咁啦， 有個改變係咩咧？就係自從區議會落入呢個民建聯工聯會控制之後咧，地區專員就變成係民建聯嘅走狗啊。咁所以咧，佢哋呢啲區議員咧就水平好低啊，你都知啦。譬如劉國勳咁樣咧，琴日喺立法會裏邊講咧，就係話啲老師冇經驗咧，就唔可以教性教育。我從來都冇聽過教性教育係需要性經驗，喺劉國勳嘅腦海裏邊咧，性教育等於性交嘅教育， 係兩樣嘢，其實唔係相等嘅。 唔係，或者佢咁咯，調翻轉咧，其實佢可以同個官講啦。我未打過劫嘅，不過我今次打劫未有，即係我其實之前都冇咩經驗嘅。阿官，你放我啦 ，OK， 即係包容一下啦。呢咁而家政府都可以講啲咁嘅嘢。 其實等於佢將來亦都可以咁講。 我唔識打劫嘅。 如果好似周浩鼎咁咧，搞彎咗啲事咧，咁咧就可以同上邊講，其實我未做過狗嘅，所以咧我今次做走狗咧冇經驗啊，唔係好識。 咪係咯，即係你估你講唔講得甩咧？如果依啲咁嘅嘢，即係等於即係某軍係咁僭建，係咁僭建，咁然之後就仲要係因為我唔得閒啊，咁所以大家包容一下啦，啲咁。即係你會覺得其實今日咧喺香港，我諗最辛苦嘅地方咧，不在於你揾唔揾到錢或者係咪即係工作個工時好長嗱。當然依啲咧係一個因素，但係咧當你每一日咧，其實你其實有一種好不心安啊。你明我琴日咧就同我一個加拿大嘅朋友咧，咁啊識咗佢廿幾年，咁啊傾電話，咁佢又問佢話：喂，咁其實咧你哋點睇咧？咁其實佢都好貼香港嘅時事。我發現咧係即係喺海外嘅華人咧，佢哋咧即係對香港嘅時事咧嗰個觸覺啦，同埋佢哋嗰個敏感度咧，即係殊不比我哋差。 因為佢哋嘅傳媒其實都好發達嘅。 我諗另外一樣嘢咧，其實佢自己都講得出，佢話其實好傷心啊，因為咧嗰度咧都始終都係我即係長大嘅地方啦。即係縱使我而家移民啦，咁我都覺得。我都不想話見到自己的 hometown 咧，係會變成咁。佢話即係咁，我話你又知道幾多啊？咁佢話我知道，其實我同你哋知道嘅一模一樣啊。當然咧，就即係大家個新聞都同步啦，已經知道啦。咁佢但係即係我話嗱，你唔覺得都唔關你事咩？其實都疏離噶啦。你咁佢話唔係啦，即係才不會，因為我覺得嗰個係我。即係我出世嘅地方啦，咁佢話即係我估唔到，因為近呢兩年咧嗰種即係極速下沉啊，咁然之後咁啊講下講下，咁佢開始又講佢話你睇下，你自己睇下嗰個新聞嗰、那個 TVB， 我直情係嬲到而家都唔睇啦，而家咧咁多網上新聞我都唔再睇啦，因為根本咧係隱惡揚善嘅，嗰啲嘢都唔報出嚟嘅咁樣，即係。咁佢話嗰啲仲邊係新聞啫？係你自己去做咗一套新聞出嚟，即係自制啊！ 嗰啲叫做 propaganda， 其實就係官方嘅喉舌，我哋叫做黨媒啊，或者即係政府嘅宣傳工具。嗰啲就唔係叫做新聞嚟嘅，其實即係除咗 TVB 咧，就上個禮拜復活嘅亞視亦都係一樣。即係我覺得，我一樣我都唔會睇嘅。點解咧？就係4億嘅投資係 repeat 緊，仲係何守信、徐小明。加多個陶傑、吳宇四條友喺度吹，然後咧所有呢啲咁嘅 game show 咧，根本上就係一啲咧十幾年前、二十年前嘅嘢，重拍嗰個叫做 《 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同埋《百萬富翁》。 大佬萬以文都成為一個阿嬸啦，就嚟 已經係點會走嚟啫？已經係啦。 即係你想香港嘅墮落啊！即係話有人投資搞一個新嘅電視，梗係會好啦。但刻意地去迴避曬所有嘅時事新聞，然後咧揾埋嗰啲曾華善、毛舜筠喺度咧，喺度吹翻昔日。喂，大佬，而家講緊佢哋都已經成為就嚟六字頭嚟緊啦，已經。 我諗而家連我哋嘅連我哋嘅監製哥哥咧， 我諗曾華善係邊個？佢唔知嘅應該。 我諗佢唔知我哋講緊乜嘢嘅，即係依啲而家咧係廿零三十歲嗰一批啦，佢哋會知道，但係個問題就並一定唔係佢杯茶咯，佢會覺得話搞咩啊？ 即係等於你爸爸同我講馬思曾一樣咯。 是啊，唔 係我哋知道係邊個？ 你成日都我講咩蝕角先？ 蝕角先， 蝕角先咧。我以前成日你一講出，我喺度笑，我話咩蝕住個角先啊？你咁樣噶嘛？ 紅線女啊！ 我唔知係咩嚟嘅，即係咧，我覺得即係唔係我哋以就算係我哋聽過呢啲名啦，喺我哋嗰一代，我唔接觸噶嘛。你明白？即係我只不過我聽我爸媽喺度講下啫，我都唔知噏乜嘅你咁啊。咁但係。即係會覺得係點解？即係今時今日一個都唔細嘅投資啦，你話都四億元啦，點可能仲係去做緊一啲完全係倒退廿年前，喂，連我都已經唔睇嘅嘢？你叫大即係普羅大眾，大家會諗邊個會睇咧？年輕嘅一代唔會睇，年輕嘅一代根本已經係即係離開個電視噶啦。你如果你話你而家係依個網上嘅，你都仍然係做一啲咁嘅嘢，咁又你可以吸到啲咩人咧？ 其實我哋應該做一個我哋自己城寨嘅百萬富翁。100元的問題，諾貝爾究竟姓什麼？可以問朋友，亦都可以50-50。你答啊，馬克思是姓什麼？ 哎、 今天我們就都是跟剛才我們講的香港的倒退有關的，其實講的新聞。就因為昨天就這個一個國際的記者聯會，一個屬於國際性的傳媒組織，就發表了一個最新的報告。就審視 中國包括香港新聞自由的情況，咁咧就提出咧就話過去十年啊，就錄得總共係391宗侵害媒體嘅事件，呢個喺講緊成個中國包括香港啊。咁亦都當中係咩咧？新聞審查啦、拘捕啦咁樣。咁喺931宗裏邊，針對媒體嘅侵害事件咧，有131宗係喺香港發生。 嗯， 我哋諗下， 都幾得人驚啊！而入邊咧嗱，當然啦，你話900幾宗裏邊咧，其實個性質有幾嚴重咧？咁其實有幾嚴重噶？入邊咧就包括咧190宗咧係有拘捕同埋依個拘禁啦，即係囚禁啊，甚至即係捉咗記者啦，甚至咧就即係有一啲咧係去到一個威嚇啊，即 威嚇騷擾80宗。 嗯， 新聞審查呢個最多啦，250宗，限制媒體採訪46宗。 嗯， 跟住嗰6宗係最癲嘅，其實。嗯，叫做電視認罪。 嗱，依度咧，依度仲有一樣嘢，記住咧，依個900多宗裏邊咧，並唔包括咧，係即係記者或者傳媒咧，已經係自我審查，而係佢自我審查就當然係唔會受到有一個投訴啦，即係佢唔會真係嘈啦，咁啊即係話佢哋嗰個過案咧個數字自動減咗啦， 同埋背後已經做咗嘢啦。 冇錯，即係話咧，好可能咧係咩咧？即係我打電話俾你老細，打電話俾個老總就係話喂，唔好出依單嘢，唔出得嘅喎，你識做喎，同埋仲有就係你因住，如果你做咗一樣嘢咧，下一次咧或者係我有啲咩喺手，我還翻俾你喎，你咁樣即係用一種咁樣。嘅威權式或者係威嚇嘅事情咧，去令到個傳媒咧就卻步。 嗱，最新嗰個咪就係01，你記唔記得啊？ 嗯， 一個月前去咗呢個英國嘅檔案，即係揾到一啲關於64嘅 冇錯 呢個嘅報導。當時國務院即係通知英國領事館，英國領事館嘅人咧就寫咗個 report 翻嚟，咁就死咗幾多人啊？過萬人死亡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嗯， 結果出咗咪自我審查咯，你記唔記得咪自己將嗰個報導將佢攞假，然後再改寫啊嘛。 然之後最得人驚咧，即係嗰單新聞就係咩咧？係去到個傳媒老闆咧，自己走落去個影印機嗰度，刪影印，即係刪個 printer， 停印刷機停， 係啦，喺度停印刷機，然之後就改嗰個 總編輯嚇，鐘天祥。 No， that is not 鐘天祥，01嘛。 零一啊 嘛，上次講緊係01，中天長明報啊嘛， 明報都試過。 而家係講緊零一咧，係去到唔係去到老總啊，係去到老闆。 老闆。 咁然之後咧，佢哋就落去即係撳停個機，然之後就換個頭條新聞啦。嗱，你即係我哋調翻轉，我哋會問，其實依一件事已經係一個歷史嚟嘅，亦都係發生咗咁耐。咁點解去到今日，你仍然要用一個咁樣嘅手法？其實你有啲乜嘢需要去迴避咧？點解你到今日？首先呢份報紙其實你係聽邊一個人講去禁制，就係話喂連嗰個歷史啲人死咗嗰個數字都唔夠膽公 布。呢個就係所謂老細對新聞自由嗰個干預個情況。嗱喺呢份國際記者聯會嘅報告裏邊咧，其實好恐怖，你知唔知啊？佢係分城市去計嘅。第一 number one 係北京，大家明白呢個係中國嘅首都，對新聞嘅控制係最嚴格。Number two 是香港，即是说一个曾经是亚洲新闻自由里面的典范的城市，今日在国际记者联会的报告里面是中国侵害新闻自由第二位的城市。 而调返转呢，即是亦都是在四月的时候就公布了亚洲那个新闻的自由度 的排名。 个排名啦，香港呢就跌了四位。調翻轉咧，台灣咧就升咗六位，咁你就會睇一睇其實我哋今日香港喺依一個位嗰度，好多時可能一啲事咧，你哋喺眼中見到嘅根本唔係事實，因為咧根本已經係改咗，即係將嗰個事，原因就因為有人禁制啦，咁所以我哋咪就將嗰件事喺可能喺鏡頭前，我哋睇到嗰個故仔並不是即係喺個鏡頭之後嗰個真實畫面。 同埋好多時就係咩咧？有啲新聞嗰個嘅側重點啊，即係話譬如鄭若驊僭建咁樣，喺電子媒體裏邊，基本上佢報嘅取向係點啊？報佢解説多啊，定係報嗰個嘅揭露性嘅多咧？會唔會轉載其他媒體所揭露出嚟爆炸性嘅內容，包括買賣合約啊、mortgage 嗰啲文件啊等等咧？呢、這個其實背後都係有政治運作嘅， 同埋亦都你睇到嘅，即係成單新聞裏邊咧，大家咧好似忘記咗一樣嘢，點解冇人會去追呢個渣打銀行？當日好簡單啫嘛，我咪去 check 一 check 同 check 價同地區 同街嘅嗰個物業一定 check 到，一定唔會係得你一間樓賣噶嘛。咁點解呢件事咧？你會調翻轉問下，點解好似冇媒體咧會去睇會 check？ 喂，點解渣打當日就係批依個 mortgage 出嚟嗰個銀行？咁但係到頭來咧，件事就好似有少少不了了之咯。即係去到而家咧，大家就佢只要咧每一次出嚟立法會咧就鞠躬啊，對唔住嚇，我知道公眾咧對呢件事咧係好關注。 唔好意思 嚇，唔好意思，我已經好盡力啦。即係用一種咧，即係 Baby Kingdom 的模式去處理。 係啊，咁都好啦。咁啊，當你講咗十次之後，咁你就會覺得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你道歉咗啦 ，OK 啦，我哋算啦，即係向前。 你想佢點喎？咁 嗱，你想佢點喎？咁而家就即係就已經係同你哋sorry 咯。你咁真係 sorry 咯。你咁就算啦。咁但係調翻轉喺成個新聞個細節裏邊咧，你會覺得奇怪嘅喎？點解依層樓喺佢交樓之前？嗰、那個業主又會喺度大興土木幫佢，即係做依樣做嗰樣嘅。嗱，當然依個係我講嘅幫佢，但係調翻轉你會好直接都會問啦，因為我都問過行內人士。OK， 咁我有一次我就問一個 Price Waterhouse 嘅朋友，咁佢就話我話喂，其實你點睇咧？點解間屋可以賣貴一倍，而 at the end 咧，即係佢個先生咧係隔咗唔知幾多年之後買咧，都係同佢唔知爭咗好少錢嘅。OK， 嗱點解咧？咁佢話：，唉，好簡單啫，一睇就知啦。佢入邊嗰啲所謂僭建地庫，佢話係啊，唔係我做嘅，實質係咩？ 係 唔 係 你冇錯？其實你係落 order 叫嗰個人幫你做嘛。 做好曬先成交咯。 係啊，你即係你唔好煩我，唔好喺交樓嗰陣時候，即係根本咧。嗰、那個人就你嗰個錢已經係包埋入去咧，就去掘地窿，你咧就包埋喺上邊。 裝影音 係啊，裝影音喺入邊咧。 掘泳池 係啦，做上面玻璃屋，所有依啲嘢係一套嘅。如果唔係，你諗下有冇人即係只係一個普通常識？我問下你，你買樓，你會唔會喺買樓嘅時間 掘地窿啊？ 嚇，自己走去 準備買樓啊， 再攞到幾百萬出嚟咧，去賣咗嗰間屋，然之後真係搞呢啲咁嘅嘢，你有冇搞錯？ 嗱，呢個就係過去咧，我哋都兩個都曾經喺傳媒裏邊工作啦，一路到今日咧，好多細節嘅嘢咧，出邊嘅市民咧未必睇得好清楚。 又例如，譬如你好簡單，頭先你有講啦，譬如一單新聞，好簡單，我哋立一立條頭條，即係嗰個頭啊，我哋叫做頭啦，即係嗰個 headline 啦。其實你已經知道 more or less 咧，你係會估到呢個報紙個取向係點咧，即係佢係用一種leading 嘅方式去 lead 個 reader。睇即係嗰個新聞係有一個取態嘅， 同埋我覺得就係咩咧？失去咗一個集體嘅對輿論嗰個監督嘅角色啦。譬如咧，以往咁樣咧，一單新聞揭咗出嚟，譬如程介南咁樣，或者係呢個上一次嘅唐英年嘅僭建風波咁啊，你係其他媒體咧，大家會向住嗰個方向一齊去掘嘅，因為咧你譬如明報掘咗先咧，咁東方啊、蘋果啊依份兩份政治取向好唔同嘅傳媒咧。都會諗，哎呀，我已經蝕咗第一步啦，我第二步點樣追上去？ 同埋仲有咧，你會咧係即其實正確嗰個方法咧，就係你會睇到攤開曬，喂，如果原來對家咧已經係著墨喺 A、B、C 點， 佢就會揾 D、C、E。 我就會 exactly， 我就會 base on 依個 A、B、C 咧，就轉落去依個 D、C、E。即係其實任何嘅傳媒咧，一般嘅手法都會咁做嘅。咁但係正正咧好奇怪喎，你睇到依件事咧，嗱、那個事會係咩咧？就係、是、將呢個 A、B、C 咧抄完又抄，抄完又抄。 而從來揭露嘅都係明報同蘋果，其他嗰啲星島啊，其他嗰啲報紙 ，even 電視咧就係咩咧？將人哋揭露咗嘅嘢咧，將佢 play down， 包括商台。 咁然之後咧，佢哋咧好似一個平行時空咁嘅，佢哋就只會係咧有傳媒引述咁啦。嗱，突然之間自己變咗，你唔係球員嚟，咁啊點解踢下，突然之間變啲觀眾嘅咧？嚇、啊，真係幾好笑嘅喎！即係變成係有傳媒引述啊，消息人士引述。咁究竟你有冇調查嘅咧？你作為傳媒嗰個責任，同埋你一直以嚟你個工作究竟？點解突然之間你變咗去抄嘢、抄新聞？ 嗱，呢個係一個 抄寫，大家 不以為意啊！以為咧就係傳媒競爭，我梗係唔會用你嗰啲揭露嘅新聞啦。你講 A， 我一定講 B 啦。咁啊，其實呢個係錯嘅。其實一個輿論嘅監督、新聞自由嘅嘢咧，其實係要係一個集體嚟嘅，係一個集體嘅事業，係摸定傳媒集團之間嘅競爭嘅。因為嗰樣嘢如果牽涉到個公眾利益嘅話， 嗰 啲 接並係 啦。譬如揭露到林鄭月娥，或者再進一次揭露呢個國家領導人呢、這個董建華嘅貪污醜聞，或者係梁振英嘅貪污醜聞，你唔會淨係得蘋果講完之後其他唔出聲噶嘛？因為嗰個新聞嘅重要性 是超越了你幾間報館和傳媒機構之間的競爭的嘛。 同埋你亦都會知道呢，一個咁爆炸性的新聞呢，如果你轉落去呢，唔可能係乜嘢都冇，亦都唔會係話琴日先至發生嘅，啊有人爆出嚟呢就完㗎啦。呢啲嘢一定係千絲萬縷，係一個即係布防咗好耐嘅一件事。點可能係因為啊，因為呢蘋果琴日爆咗啦，所以今日呢就即係我哋就睇第二樣啦，而家呢呢單新聞唔值得再講啦。咁所以你一睇呢啲呢，你就會明白 有意識地去幫官方降溫啊！呢啲 冇錯，即係咧，我哋成日都講講小句當幫忙啦。你唔出聲，冇人話你啞嘅。 咁啊，跟住降溫之後咧，據我嘅認識咧，就第二招就出動啦。 嗯， 就呢個時候叫做要請May姐出台啦。 嗯， 呢個就係所謂官方去 manipulate， 就新聞記者聯會睇唔到嗰啲嘢，喺幕後點樣 manipulate。好啦，降咗溫之後，呢兩日都冇再燒啦。佢哋最驚咩咧？我覺得新聞處長。就是將那個當事人放在那裡敲，即每天都有新的出來擠牙膏這樣。好了，鄭若驊一個經典的案例，那你怎樣去 stop 這個情況呢？就一定要呢，我們叫做即是cut loss， 又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點咧？就叫放炸彈啦。咁就即係點咧？如果我有第二個炸彈出現，真係咁啱得咁巧，就真係喺灣仔揾到咁嗰幾件咁嘅炸彈出現咧。哎呀，真係 做大佢。 咁我咧就會話嗱，炸彈就嚟救阿鄭若驊啦。OK， 咁點解咧？因為嗰一樣嘢就即刻將阿鄭若驊嗰一個即係、一時無兩嘅氣勢啊！紅一聲就冚咗，就揾第二個落嚟咧，即係揾第二單新聞落嚟啦，就冚咗落去。咁佢咪即刻可以即係休息咯。咁簡單咧，其實媒體咧，如果你睇到有即係一啲官方嘅媒體咧，佢哋會做一樣嘢，立即就接力啦，就將依一啲咧所謂喺對個民生啊，或者係即係冇咁爆炸性嘅 擺上頭版， 擺上頭版。咁大家咧就會睇。哦，原來而家已經係變咗就即係佢掘炸彈啦呢咁樣。咁但係你只要諗下，咦唔係喎，成單嘢覺得嗰件小事未 完就冇噶啦。 嚇，好似嗰件事未 炸彈掘完搬咗出嚟就冇噶啦。 嚇，點解講講下？ 何來有新聞價值咧？ 講講下咁啊閃咗去嘅咧。咁嗱，依個都我覺得大家都會明嘅，使乜解釋啫？好簡單，即係講講都多餘啊！我覺得。 嗱，其實最主要係第二步就係、請May姐出台呢步。 嗯。 當你 cool down 咗喺個主流媒體嗰度，唔再講嗰陣時啦，冇火紅火綠啦。點解May姐咧有原因嘅？其實唔係淨係佢個人咁簡單，亦都係同佢節目嘅時間啊。據我所理解咧，政府出新聞稿最好咧，大鑊嘢啊，一定係星期五五點鐘之後爆。我哋叫三個五啊。 嗯嗯嗯。 就咁樣嘅話咧，然後就咩咧？因為咧到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咧喺消費媒體的讀者來說，那個不是我們即是上班星期一星期二那種氣氛氛的， 還有呢 你 more relax 看報紙看新聞， 還有就是呢你會看到的，其實那個就算是個版面都會換了一些比較 soft 的故事， soft 的故事可能是消費類型的故事原因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是就著讀者那個生活模式來改變好了，去到這個時間呢 出色而認錯 了，是了，就出來呢就跟他呢化個靚妝化妝就出來就跟大家鞠躬道歉了， OK， 我不對我不著、你們原諒我啦，我呢就即會向前看為香港人如何盡力賣命。 那個上去這些節目之前呢，以往呢就有雙劍合璧的，其實一男一女的、一個就是周庸、一個就是May姐、那就是官方放料或者是認錯、或者是撒冧、都是一樣的。 他們呢通常的遊戲規則就很簡單的，一個呢就做攻，一個就做守。那為什麼一個攻一個守呢？就是這樣，我呢就一個紅面白面就是、其實呢、我們都明白、這個位置一個熱廚房呢，當日呢你能夠這樣去為了、香港市民 亦都放棄過亦都 放棄咗自己，即係話如日方中嘅事業，同埋仲有即係大家都睇到，你絕對唔需要啊！你唔係冇選擇啊？點解要入嚟呢個熱廚房咧？ 你出口成文咁樣，成個May姐上咗身。 咁我而家演習演緊佢嘛？咁我 好有 potential 啊！其實咧，而家我咧就即係如果商台咧，你係有位嘅，就可以請我嘅。 卡文姐， 卡文姐上身。好啦，咁咧即係佢哋就成個方式就係咁樣啦。And then 咧，周庸就會做一個反角啦，就會嚟到即係插啦。咁 and then 我就幫手兜啦。即係咧，其實咧。即係周庸，你又不是這樣看的，即其實凡事都有，但是所有其實大家在台前看到的東西其實是一齣戲， 其實是夾定了的， 即我們根本就已經是預好了，即我們兩個是夾好了， 原因就是什麼呢？因為上去決定上去這個節目，May姐節目的時候，其實 律政司的新聞官或者律政司本人已經會跟他們談過， 根本呢 上來會講些什麼， 事前呢基本上就已經出了一個叫做問題，即是一個 question list， 那個表呢他們就會是已經是定了題目，這個指定答案、okay? 在什麼時候你的 punchline 是什麼、by the way 個 operator 會五秒眼淚出即其實是全部是一套劇來的，只不過呢是因為他們三個演員自己玩完， 是的，這個就是我們叫做真正的 spin doctor， 就是這些 program host 這些節目主持人。那為什麼呢，就是為什麼商台要挽留他呢，都是他已經本來要退休的嘛、 嗯、 我想就不是商台要挽留他，而是特區政府要挽留他、 嗯、 就不希望他退休，那就少了一個、放料或者是配合官方做 propaganda 的一個表面上是公正的一個時事節目咯、 嗯嗯嗯、 所以呢這個就是一最重要就是什麼呢，就是他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他不會面對一個普通記者那種的死纏難打、 嗯、 譬如當日在節目裡面其實他已經說了他有其他僭建物的、 嗯、 但是留意在個節目裡面是沒有一路轉下去、 嗯、 我們經常做記者的訓練就是當你一 click 一觸到一些的被訪者說的東西是見到有空位的或者可以再轉落去，你就 corner 佢，我哋叫做即係逼佢埋牆角，然後 corner 到最後尾咧係 yes or no，、 嗯、 即係我哋叫做庭上邊嘅盤問技巧。 嗯， 究竟係定唔係你講？ 係啊，即 係嗰下咧佢就硬曬態噶啦嘛。 即係可能會 recap 你頭先啱啱講呢一句嘅時候，我淨係想知道究竟嗰個 司長你可唔可以公開講 嗰個僭建係你落 order 叫你嘅前買家，即係嗰個賣樓俾你嗰個人做嘅，抑或係你？你 有定 做咧，有定冇咧？你咁， 你答有定 沒有。你睇到呢啲問題好簡單啫。如果你話你冇，嗱跟住好啦，你話你冇，咁大家就會話係啊，咁佢冇你咬得佢入咧。咁跟住我哋下一步可能會做咩咧？就會同呢個 contractor 嗰度開始入手。你話你冇 ，OK？ 咁會去掘乜嘢咧？ 上手業主。 上手業主當日做呢樣嘢嘅時候，嗰、那個施工嘅人，咁。他一定會曾經聽過，不是啊，咁佢話啊嘛，佢話要咁做咁做嘛。嗱，嗰個佢， 甚至去過個工地裏邊睇施工， 冇錯，冇錯，甚至佢係會俾個 order 呢一個 contractor 呢個承建商去做，即係落 order， 我要做乜做乜。 呢度擺酒櫃，呢度擺影音，呢、嗯、邊咧就係和式嘅茶室。 因為你唔可能咧喺呢啲位上面咧，你係完全咧係即係易結鑊唔黐上身嘅。喂，你有揀材料啩？你有揀顏色啩？你有個 design 你有啩？嗯，即你不可能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全部是不关你的事，不过在你收了楼之后你可以一间楼几千万完全一些东西都不需要去改，连颜色都不用换， 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即你实在真的太忙了。而且还有当时大家都会见到在个画面上面有一个小路仔家私的，咁由头到尾你都系话你同你嘅先生潘乐图咧两个人嘅，即系呢个 A 屋同 B 屋，大家过去问功课噶嘛。咁、嗯、嗰个细路仔家私又系边个嚟嘅咧？你不断就话你同你嘅家人，大家会问喂呢个系佢嘅私事，诶、才不是嗱、因为你系我哋嘅律政司，究竟 冇私事嘅 系，即其实所有你屋企嘅身家，包括你屋企人咧，系全部咧都会系即系公开咗嘅。咁究竟呢个细路仔系边个咧？你屋企有啲细路仔家私，佢又系一个咩人嚟嘅咧？嗱，我会觉得当我睇完晒呢啲嘢之后咧，其实我即时会问吓，点解呢个呢两个大人屋企咧会有细路仔家私？嗱，点解大家会问啊？喂，嗰啲细路仔家私，我唔系嘅，系即系。不是我哋兩個用的，咁我就會問係邊個用的。咁如果你話嗰啲唔係細路仔家私嚟嘅，咁點解兩個人嗰張凳咁細張嘅咧？ 俾狗仔坐， 好細個張喎，即係細路嘢。 阿尼坐， 即係我哋就會問好多依啲咁嘅問題啦。咁但係調翻轉，你會睇到咧，即係所有依啲嘢就變成咗過眼雲煙啦。即係大家霎眼嬌咁樣。 其實而家最大鑊就係主流媒體已經失去咗咧，即係代表嗰個輿論啊，利用新聞自由嘅權力咧，去監督呢啲權貴。個原因係咩咧？就算有人爆咗料，可能只係一個傳媒報導員，其他就係冷處理。呢、這個就係官方嘅指示底下作冷處理，然後就揾呢啲嘅妹姐出嚟幫佢降温，幫佢誒俾個機會佢撒冧，咁就希望呢件事大彈。 嗯， 咁就傳媒其實應該係再掘落去，睇下有冇更加多 嘅醜聞出現啊嘛。 嗯， 呢啲冇咗嘅其實已經呢一 part 已經。 嗱，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仲有一樣嘢係更加恐怖嘅，會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例如就係傳媒可以點樣去自我製造一啲新聞，叫媒體去幫手，即係一齊揾一啲即係自己人啊，幫手去報。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講。